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欧米说书时间，我是说书人欧米。今天要讲的是 COVID 在全球肆虐之际，我自己亲身经历的一些故事。那今天的主角当然就有我，然后还有，我住宿这边的一个房客。他住的房间是3号房。那，我现在人在斯洛维尼亚，然后首都卢比安纳也因为新冠病毒的关系，所以其实也封城了好几天。今天大概是第37天，我还是有就是认真算一下。那其实封城的概念就是你就是得待在家，然后不能，到处跑啊，然后跟之前一样正常的社交啊等等。但我住的地方其实，算是一个4楼层的一个公寓，那所以除了我之外，房客其实没有很多。那在新冠病毒期间，其实你会觉得应该会更冷清，但真的是不知道哪里来这么多旅客。那我今天要讲的是其中一位的故事。今天要讲的故事是一位女性，那她的名字叫做 Petra。这个女性大概是卢布廖纳 lockdown 就是封城，大概20天之后，然后开始入住的。那因为封城的概念就是希望减少人跟人之间的互动，大家待在家里。所以当你住的地方一直有新的游客来的时候，你对于每一个游客其实都有一个抱持一个比较怀疑呀的态度。那其实真的很难，一开始就很友善，然后还笑着看别人。重点是你笑也看不到，因为我太紧张了，所以我连出房的时候都会戴口罩，所以就算我要笑，他也看不到。这个女士很特别，因为她第一个是她很明显她有2个很长的拐杖，所以应该是她已经掰卡，就是她的脚应该是行动不方便。那他每一次进出他房间的时候，就当然会大家都知道，因为声音就很大。但是他只要移动到一个定点之后，他就完全不动，就很安静那种。他最常坐在就是2楼跟3楼的楼梯间。那我住3楼，所以我只要然后公共厨房在2楼，所以我只要去煮饭或是去冰箱拿东西的时候，我都会被他吓到，因为他就是坐在那边都不动也不讲话，然后要么是我去煮饭一阵子的时候，他可能那个期间才坐在那边，所以我常常端着热汤，然后上来看到他的时候，又要很镇定，又不能尖叫，或是把东西洒。总之，我对于他就是黑人问号，真的不知道他为什么在这里，然后又对于所有来的旅客都有一种怨念的心，就觉得扛不待家，现在这个时候就是要待家，你发什么神经？因为我真的有遇到，之后再讲他们故事。总之这个女士就是经常很安静。那大概这个礼拜开始吧，就比较多她的笑声。哦，然后因为她的那个手机是非常，古典的款式，就是 Nokia 的那种手机，所以它的手机还会有那种铃声，就是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，是吗？是这样吗？反正就是那个很经典的铃声。然后，所以你知道他不知道为什么他的手机都是半夜响的，所以就是有时候真的是觉得你不能调震动吗？现在已经2点了，因为哦对，这个房子的隔音非常差。然后，所以今天这是大概他的一个背景。那今天要讲的故事就是发生在今天早上。其实， 那因为太震惊了，我决定要把这故事录下来。所以呢，大概是从昨天10点吧，他就在客厅，好像一直都没有回去，因为他的笑声非常尖锐，你知道吗？然后有一个男的，不知道哪来的，我只听得出来声音是男生，因为我也没有出去看是谁，就跟他一直讲话，然后那女的真的是笑得花枝乱颤，然后他那个高八度的声音，我真的是，就是，妈，你做梦会想到你现在在做噩梦吗？然后你惊醒的时候才发现是你的客厅还有人在笑。总之，我就是这样睡睡醒醒，睡睡醒醒，然后被他们吵了，又醒来。然后我在今天起床的时候，大概6:07吧。那我想说，干，我时钟7点嘞，妈，我今天6点起来，然后我真的是有个火大。然后重点是，我坐起来，然后我想说，那就把7点闹钟关起来吧，因为等一下响了我会更不爽。这个时候，外面又传来他那个超级尖锐的笑声，然后我真的差点冲出去，就是拿东西把他们往他们身上砸，他们闭嘴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你知道吗，台北夜店4、5点关，所以6点大家都很安静，就是要么准备等捷运，然后回家，或者是有钱的就坐，找到坐计程车回家，就是至少对我来说，你疯到4、5点也会累吧？干到6点了还在吵。然后我真的就会短，你知道吗？然后我就心想说，好，不行，我今天我不要被他们这样就打坏心情，所以我今天我就一开始我就放很大声的音乐，然后再放一首，我就想说，算了，我这样跟他们总不一样，而且我放的还是大悲咒，算了，就是太怂。然后呢，就想说，好，算了，我再开始过我的一天。然后结果他好像都没有回房间呢，他就是一直在客厅，然后一直有个人讲话，但我今天都是没什么出去，所以也没有看到底是谁跟他讲话。然后我就是晚餐的时候，他还坐在那里，就在客厅。然后反正因为一些事情，厨房就被搬到了3楼的客厅，所以我就得在那边煮饭。然后呢，欧洲的米就跟台湾不一样，就是它有电锅啊，然后你丢下去，就是几十分钟之后就有饭嘛，可以吃。但是这里就是那种，怎么讲啊，就是要一直滚，一直滚，一直滚，滚大概十几分钟吧，然后你把水倒掉，一堆水，然后你把你的米沥出来，那种米，它也不是 risotto 的米，但是它的米就是那样。然后在等米的时候，对，我们有一个房客，我叫他佛朗基，就是佛朗基，就是那个《海贼王》里面的佛朗基，你知道吗？他长得真的是跟佛朗基一模一样。反正他就在跟佛朗基吃一个很大的鸡，就真的是一只鸡在桌上。那身为就是几乎是素食者的我，看到真的就是好，那你们就好好吃鸡吧。然后结果后来佛朗基就去厕所吧，然后我就想说，干，这是什么来历呀？我要问一下，我的好奇心。然后我就问他说，没有没有，我是先自我介绍，就说哦哈你好，我是 Naomi，我在那边工作，那你呢？其实我很没种，然后他就说哦你好。我叫 Petra，然后他的英文就很明显不是很好，然后我就心里想说，干，不要再问了，但我就是很想问，而且我用很没礼貌的方法问，我就直接问他说，我可以问你在这边干嘛吗？我的那句英文就是超级，就是韩文就是那种这个사가지없는，反正就是没礼貌到家的那种，因为我实在是有点火大。然后他就说：“哦，I divorced. My husband hit me and broke my leg, so I'm here. I don't have a place to stay.” Oh fuck！我听完就是， 当下就是第一个先没有喷泪就算了，然后就马上说对不起对不起，我真的就是不好意思，然后就继续赶快随便乱煮，我真的是不知道我吃了什么，因为我整个晚上就在想这件事情，就是第一个我真的是无理到家，第二个我简直把它当怎么讲那种恐攻，你知道吗？会恐怖攻击的人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你都不知道他们从哪里来，或有没有病毒嘛。我这样也是人之常情吧。但听完他的故事，又觉得，干，太没人性的是我。反正就从头到尾都没有慰问一下，然后就这样误会别人。其实我还很憎恨那个房东，干嘛到处一直收客人，然后各种。然后我就觉得，好了，房东也不是坏人，那灯他也不是坏人，那我是坏人吗？我算是无辜的，不怎么温暖的台湾人这样子吗？反正这就是今天发生的一个小插曲吧。只能说，我最近一直在想，我想要当一个温暖的人。今天的事情只能证明。不可能，真的是太失败了，所以就想说把这故事分享给大家。在这么紧张的时刻，要同时有人性、温暖、关怀，妈，真的超难的。但还是不能忘，好吗？就是能把温暖分享给。其他人就试着能给就给吧。好吧，今天就讲到这里，谢谢大家的聆听，拜。